起，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，心跳加速，有时候呼吸也暂停，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，步步为营，人物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，窗外飞过这宣告恋爱的蜻蜓，想你我的心事变得透明，一意孤行，汲汲营营，寸步难行，慢慢累积，拼凑不完整的旋律，我一贯的小心翼翼，现在却想要告诉你，好喜欢你，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，像北风吹过雨后泥土的香气，像迷途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，像飞舞蝴蝶被绚烂色彩吸引，像流传许久神秘的爱情咒语，像喧嚣的午后突然变得安静，像眼泪落入海底逃离了孤寂，如果我能给你短暂的开心，步步为营，人物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，窗外飞过的宣告恋爱的蜻蜓，想你我的心事变得透明，猜你话语，猜你表情，猜你欢喜，猜不出你，猜不出我们的结局，能不能这次不冷静，能不能大声告诉你，好喜欢你，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，像微风吹过雨后泥土的香气，像迷途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，像飞舞蝴蝶被绚烂色彩吸引，像流传许久神秘的爱情咒语，像喧嚣的午后突然变得安静，像眼泪落入海底逃离了孤寂，如果我能给你短暂的开心，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，像北风吹过雨后泥土的香气，像迷途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，像飞舞蝴蝶被绚烂色彩吸引，像流传许久神秘的爱情咒语。